朝鲜祖国统一研究院就朴槿惠以卑鄙的大造舆论和欺骗民心的政治政变篡夺青瓦台宝座已有四年一事，25号发表一份白皮书，揭露和谴责了朴槿惠逆贼执政四年期间的罪恶。白皮书指出，朴槿惠逆贼执政四年是他肆意践踏全体同胞统一愿望，令人愤怒和惊愕的四年，是他给南朝鲜人民强加莫大不幸和痛苦来造成噩梦和地狱的四年，是他给外部势力全部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令人遭到羞耻和侮辱的四年。世界政治史上有不少臭名昭著的统治者，但从来没有一个特级罪犯像朴槿惠那样执政四年来犯下了令人可怕的弥天大罪。全体同胞将对朴槿惠逆贼予以最无情最严厉的惩罚，以免我们民族史上有像朴槿惠那样的毒蛇出笼并造成种种损害的悲剧重演。